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有两个事情是值得放在一块比较来议论议论的哈，一个就是庞麦郎的事件，另外一个呢就是姚贝娜的事件。可能大家都在微信或者微博上已经被不断的刷屏，庞麦郎就是因为人物杂志，这份杂志一直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看，我觉得对于人物报道我是相当推崇的一份杂志。那近期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其实几页纸的这么一个小篇幅的报道，对于庞麦郎的关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同行有很多业务方面的讨论，就是说他似乎这个报道的方式呢让人觉得有一点不适，就是说你没有对这个采访对象呢似乎有一种悲悯和关心的这么同情的这么一个感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姚贝娜的事件。那对于这样他去世的这样一个事件呢，现在我们发现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有记者是假扮成这个家属去混进他最后要假扮成医生啊，就是混进他要做那个眼角膜手术的那个手术室是吧，就被另外一个叫姚晓明的医生给带进去。大家就觉得对于死者为大，怎么能这么不尊重死者，尤其是对于这个死者的家属似乎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混进去。但是现在似乎姚贝娜这个事件就变得扑朔迷离，因为看到华裔好像又站出来，然后这个家属和医生，再就是媒体似乎有好几方，一方深圳晚报，另外一方又是南方都市报，华裔那边现在似乎是挺这个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感觉，深圳晚报又说已经跟家属达到了这个和解。所以呢你就觉得似乎也死者已经是归去了，似乎一切都该平静下来，我们所有的主题都应该怎么样去怀念他纪念他，而不是说又因为这样的又不是争他的什么什么版权啊或者歌曲什么的，反倒是因为这样一个媒体人的所谓新闻伦理的事件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和关注，想想其实挺悲哀的，觉得是不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想更悲哀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是来消费的这些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写给我们看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报道而去损害比如说逝者的安息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像庞麦郎这样一个草根明星他的一些隐私权利，我觉得也是一种悲哀。而且是这两篇报道都让我特别不舒服，我在读惊慌庞麦郎这个报道的时候其实我正在吃饭，看见他非常细节的开头的那些描写， 什么头皮屑啊， 对，我当时真的是 炒吃腐烂的味儿那种什么， 对，真的是吃不下去了。但是你不觉得他这个描写真的是太过细节了，很多即使我们是正常交往的人，我在做访问的时候我也不会把这些细节描写在一篇报道里，因为这对别人是非常不尊重的。那看姚贝娜的这个报道包括媒体的这种骂战的时候，其实本来我那个时候还是挺难过的，但是看到这种大家为了消费这个死者引起了媒体之间的这种相互骂战，然后我又听到的一些传闻其实是这背后是有一些媒体对于独家权的这些一些争执等等的，我就会觉得包括也有一些买通医生的传闻，这个传闻呢我就会觉得这非常的悲哀。为了消费市场，为了迎合市场，那大家做出这样的行为，其实这还是人的本性嘛。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记者他在进行报道的时候，他的这个心理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他不是普通的就正常人干一般的职业的这种伦理道德的出发，可能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深圳晚报的记者或者南方都市报的一个社会新闻的记者，你就会天然的抱着一种我要去拼独家，我要去抓这个独家的画面，踩到独家的人物。 对， 你甚至当时在马航，我记得我在北京采访的时候，我都看到还是挺我之前还挺欣赏的一家媒体的记者，然后呢我们就试图去接触那些这个失联乘客的家属嘛，就靠近他。但是有的记者呢他就是我说的那家还挺受人尊敬这么一个媒体的记者，他就似乎这个家属我已经被我包了，你不要生人勿近。但是你发现呢这个家属跟他之间的互动哈，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记者他是有这种佯装，就假装成 有的时候这种同情心我都怀疑是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你我不知道，就是说现在的一切的标准似乎你就是非常模糊的。你后来现在那个深圳晚报的记者，他不又说他其实要报道的是一个什么器官捐助的这么一个新闻，其实并不是说对于姚贝娜的这个死亡新闻的关注。就像之前深圳的那个歌手感动中国人物丛飞，他说也是一样的报道，比如说我们就拍远距离的，拍这个医生怎么样去献花，医生怎么样进行一些仪式，然后包括只会拍远距离。然后他说因为拍摄这个呢是为了要推动这个器官捐赠的这么一个行动。 是的， 所以不知道，就似乎他这么讲也有他的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哈，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发现这两篇报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认为记者去做采访的时候可能是有心理预设的。比如说人物对庞麦郎的采访，大家就会想，其实之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文章最后呈现成这样，跟很多其他报道的文章其实他的这个画风和他的这个描写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会认为其实是不是这个记者在采访庞麦郎的时候就有心理预设，认为他有精神障碍或者心理障碍，或者才这样呈现了这么一些报道。在采访姚贝娜的时候，大家也是在争议说，其实记者在病房外面就是等着姚贝娜去世的消息，所以大家去采访的时候会预设姚贝娜一定是要去世的，他们才守在这儿。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时候大家会在拷问到记者的这种道德底线，或者也在拷问自己的这么一个道德底线。我其实真的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样的报道我们才开心呢？ 但是说回来哈，不是开不开心的问题，如果你是作为现场的记者，你就是要跟姚贝娜她病重的这么个消息嘛，那你当然你如果你知道她这个死亡了，那第一时间你可能就会想要去发报道。就这个时候可能你天然的因为你职业的这个职责驱使所在，你会把那种所谓的道德你会搁一边。我有的时候觉得记者他尤其是他如果报了无数的这种所谓 麻木， 对，我觉得会可能有这么一个心理哈。那紧接着我们来听一位深圳资深媒体人的一段描述吧。 一个资深的记者， 对，我们先要撇清关系，因为他也不是属于南方都市报，也不属于深圳晚报， 对， 他是做电视媒体的一个记者。那他也是对这个事件非常的关注哈，也会带给我们一些似乎现在不太了解的所谓的内幕吧，来听一听，看看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们肯定是出于一个采访任务去做这个事儿，而且我们都是包括从领导这个层面，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本着一个从人性关怀这个角度去出发，并没有说非要说挖一些什么新闻，就是客观的报道这个事件而已。应该这样讲，其实包括我们媒体，因为这个事儿是报纸发起来的，所以很多也是在等待报纸的一个回应。但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晚报呢，它是在等待这个姚贝娜这个葬礼结束之后，然后将公布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静观其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那么当时姚贝娜这个事儿呢，应该说是想这个华谊兄弟他们这边想单方面做一个操作，所以他们可能是找了很多的媒体，比方说像南都啊，比方说像新浪，但是后来呢，这个事儿因为毕竟是发生在深圳，而且他的主治医生也是深圳人，所以说他们可能跟深圳本地的一个媒体，比方说这个深圳晚报可能关系比较好一些，所以联合了深圳晚报做这个眼角膜的一个宣传活动。当然这个事儿包括像晚报，包括像这个医生啊，他都是跟姚贝娜的这个家属进行一个沟通，可能跟华谊兄弟这方面的这个沟通可能有一些迟滞，所以又出现现在很多这个误会。包括像南都啊，包括像这个晚报之间的这样一个骂战，包括像华谊兄弟现在出来发表这个声明，应该说都是这样一个沟通不畅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姚贝娜的这个家属啊，包括像晚报那边，其实都目前来看，他做出的任何的表态都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他们最新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希望等到姚贝娜这个葬礼结束之后，最晚头七的时候，把这个最新的他们了解到的真实的情况给这个社会做一个交代。 所以那几个医生那几个记者扮成医生潜入这个太平间这个事情，是真的没有经过家属同意，还是说其实家属知情？ 其实应该是这样，那么他们几个其实穿着这个白大褂进去的，其实你如果是到医院的话，包括我们正常记者去采访的话，肯定也是要穿着白大褂，所以他不存在一个说是要伪装一个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当时带进去的那几个记者呢， 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跟是姚晓明，就是那个摘眼角膜的那个医生啊，跟他们一起的。他们主要的这个动机还是说为了宣传这个眼角膜往正面的这个方向去引导，而不是说非得说几个记者偷偷摸摸的进去，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其实姚晓明在深圳是个非常非常有名，也是非常有良知的一个医生，他在眼角膜的捐献这方面做出过非常多的贡献，特别是在眼角膜捐献宣传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这次我们相信也是本着一个宣传眼角膜，其实这个眼角膜的捐献不光是在深圳，在全国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事儿，因为本来姚贝娜是一个名人，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儿，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为什么不借着这样一个事儿把这个公益给他做好？其实大家都是本着这样一个，我想不光是姚晓明医生本人，而且深圳晚报也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做这个事儿的。 嗯，你觉得那个沟通上的不畅是因为可能他们父母是同意了这个采访，但是最后没想到他们会拍照片是吗？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呢是姚贝娜的他的父母呢其实人都非常的随和，因为他在出了这个事儿之后一心都是想着就是说照顾到女儿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很多媒体方面的他基本上都是比较通融的，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答应了那边，也答应了，比方说答应了华谊啊，答应了他的经纪人啊，也答应了包括像医生啊、晚报所有的都答应，但是答应了之后他很多东西已经落实都不知道具体怎么落实，具体怎么操作，那么他也没有跟具体的单位去对接，所以可能出现了一些误会。 好，根据这位深圳电视媒体人的描述呢，他觉得其实主要是因为有误会存在，而且那几个也不像就是我们在微信里面看到被大家痛骂的所谓的佯装成医生混进手术间，就觉得他们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就进入手术间他必定是要穿着白大褂，可能因为穿白大褂的这样一个举动就让人觉得他们是假装成自己是医生混进去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事儿就非常蹊跷的一点哈，我们从这个传播和舆情变化的角度来梳理，当时呢其实在姚贝娜这个眼角膜摘除的手术之前，可以说在媒体这边呢是深圳晚报独占鳌头，但是呢做完手术之后呢，你就发现舆情有了一个非常离奇的变化。他先是呢就是刚才春雨讲到的有一个新闻系的学生写的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死亡，这篇文章突然之间在微信出现了，阅读量很快就过10万了。那这篇文章的出现就大大刺激了粉丝们的不满的情绪。那之后呢，到了16号的深夜，就是有一个南都的记者，他叫文婷，他呢就在微信圈里面就带着有非常情绪性的话语，就说他看到深圳晚报的人伪装成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拍照，那跟这个新闻系的学生写的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等待他死亡形成了交叉传播。再接着有这个华谊音乐总经理叫做袁涛的人，他呢又证实说确实深圳晚报的记者有这么干，所以呢几个负面新闻交叉在一起，就很快你就看到我的朋友圈基本上被洗版，而且是把深圳晚报的记者也骂得够呛。但是说实在话，我就觉得中间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大家想要发表有一些情绪性的批评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就中国的媒体圈就这种事儿，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批评你可能要稍微沉淀一下，就未必这个时候的事情它就可能是全貌了。 对，而且你看深圳晚报它的回应其实是非常不痛不痒的，他就说深圳晚报昨天的凌晨就记者偷拍的事件和成立基金会的事件向社会道歉，并称所谓的偷拍仅是记者去拍摄眼角膜的摘除手术，相关行为已经获得了姚贝娜父母的谅解。同时呢，在这个事件出现之后，他把这个姚贝娜光明基金会的项目也撤回了，所有的捐款会返回给捐赠者。他其实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包括这个医生他也出来说他跟这些记者其实是没有联系的。然后但是我会想到一点，因为之前在一些地方的媒体做记者，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在每一个记者他都会有一个专门对口的这么一个跟对方的单位来对接的这么一个人，像医院他们存在自己的宣传部，所以很多媒体在采访的时候会经过宣传部去安排。那很多像深圳晚报他作为 当地媒体，它肯定是有这样的资源的。但是像南都等等这些外地媒体，很多时候医院会优先给这种长期建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本地媒体一个优先的采访权，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在这个事件中，如果说医院方面允许他们深圳晚报的记者穿上医生的白大褂进去采访，其实是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这种行为，其实就像刚才那位深圳的媒体人说的，你只要进手术间，你肯定是要穿白大褂的，这是一种非常常识性的行为。可是就是我觉得是存在一种过度解读的行为，认为他们是乔装进去。 而且我也可能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记者他进去说不是拍什么眼角膜，他是想拍这个死者的遗体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没有媒体会想到干这种事儿吧。你想当时媒体人就在姚贝娜去世之后的一分钟就立马发微博，很多粉丝都不爽了，你还别说你去拍人家死者的遗体，那更加不知道你会遭到多大的骂声哈。 对， 所以呢现在关于事件的真相，我想我们的讨论可能要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反倒是说记者他们在报道类似灾难性的新闻、死亡类的新闻，或者是说报道一些所谓的草根和一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去进行。那经过媒体报道的这些所谓的弱者吧，就是像庞麦郎这种，他们折射出的这样一个心理，我们又该怎么样解读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来讨论。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对于媒体记者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道类似的新闻，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可以测试到公众的一个底线。 对， 就是说你不能再去这个冒犯死者和冒犯死者的家属，你不用不管是什么理由什么误会也好，这个是大家的底线。你如果突破到的话，你会看到现在公众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公众的情绪是非常容易被煽动的。 对， 就我看我的朋友圈里面很快大家都不用看那个文章的内容，你只看标题你就觉得哇这个记者太过分了。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这个记者他我觉得他不会脑残到就是要去拍他死者的这个画面， 遗体拍出来有什么用呢？ 没有，对，有什么用，没有人会去需要看这种东西。但是你现在看很多的专家，所谓专家他去评价这个行为，说我们要尊重这个公众利益。但是你有的时候觉得在中国吧，这个所谓的公众利益是什么，就是一些公共政策啊，制定重大的公共政策的一些重大公共话题的时候，什么医疗啊、住房、教育那些，你扯上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才够得上说是所谓的公众利益。但是你如果像这种，它其实算是一个打擦边球的娱乐新闻。那娱乐新闻它跟公众利益到底有什么关系？它可能我觉得顶多它只是迎合了某种窥私欲，只是甚至是某种这个读者当中他比较恶趣味的一面，其实对公众利益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反问，就是当这个媒体他们不报道姚贝娜去世这条新闻的时候，大家肯定会问说为什么你不报道，这也是条新闻，我们关心他，你应该出现这个他的报道。但是当他报道的过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他甚至有人去拍死者，当有这个传闻有人去有记者去拍他的遗体的照片的时候，我们也在反问说我们不需要看到这个，我们只要知道他的这个去世的消息等等这一系列行为。那当然现在大家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其实是为了宣传眼角膜，所以要眼角膜的捐赠手术，所以要去拍这个遗体的照片。但是可能大家就会反问说这个真的有必要吗？ 对啊， 如果真的有必要，那这是不是对死者的一种不尊重？这是不是你没有征询我们读者的意见？我们真的想看到这个吗？ 他怎么征询读者的意见？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媒体人也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就像之前之前这个医生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的照片被爆出来一样，其实这个问题大家也在讨论。因为在国外也有这种现象，但是大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在国内 内反而会有一种讨论，认为这种现象是对伤者的不尊重，甚至这个医院的领导还被处罚了。 在国外有真的你确定是有这种普遍的现象吗？ 对，我前两天 本身医务人员带着手机进那个手术室，他就是违规的哦。 对对，不是普遍的现象。我刚看到一篇报道，是波兰的一个手术，医生在做了20多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坐在这个患者的旁边，就在手术间里，然后在那休息，就有记者拍了这么一张照片放在网上。 那可能是记者他们拍他，可能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宣传的需要。但是作为医生 ，anyway， 这个又讨论的远了哈。 对。 但是说回这个姚贝娜的事件哈，我们也还想听听关于于季他是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事情的。这位于季他是来自苏州，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解读这个事情。 那其实最近另外一个非常火的消息就是关于姚贝娜的去世。然后通常很多歌手或者明星他们在去世的时候，会不会经纪公司会在这个时候再做一波媒体的攻势，让这些明星最后再火一把，然后实现一些他们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益呢？ 正常的话，包括我身边朋友圈当中有很多是明星的经纪人，正常他们应该是不会这样子的，因为毕竟他那么年轻就过世了，然后而且就是生前的各方面的形象都非常美好，所以呢相信经纪人作为明星的朋友肯定也是想留住这最后的美好，应该不会再去加以炒作了。这个姚贝娜这个事情可能当中会产生会有一些误会吧，因为我朋友圈当中很多媒体他还是站在就是媒体自己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应该是当中会有一些误会，只是误会可能被大家所缩小了，看到的可能只是误会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种冲突，应该是不会的。 那其实很多经纪公司他们会不会有指定的一个合作媒体，然后比如说自己旗下的艺人会有一些新闻，包括像去世的这种报道，都会让这个指定的媒体来做，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如果指定媒体他最后没有做成这条新闻，还会负一定的这个经纪公司可能还会对媒体负一定责任，会有这种情况吗？ 正常的话，像比如身边有一些出现负面新闻，或者说是像这样过时的消息，一般来说是这个明星的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然后来发在官方微博，或者说在这个明星的微博上发布这样的一个声明，通常是这样，他未必会去找关系相好的那个媒体，因为他这个消息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是一个官方的东西，所以正常他是走这样的流程，发布在官方的网站上或者官方的微博上，但是他当中是不会含有任何的图片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那些内容，那他可能会指定一家媒体做一些深度访问，比如说涉及到他生病期间的一些图片吧，或者说是他生病期间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可能会邀请相熟的媒体来做。那深圳晚报他可能是因为当时姚贝娜所在的医院在深圳，他呢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地理优势，所以他就想落地做一条新闻，所以这倒是也有可能，而且他可能跟深圳那个北大深圳医院的一些医生或者宣传人员是熟识的，所以他靠这样的关系进去也不是不可能。 其实关于这个事件对于记者的表现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记者会不会在这个事件中会有这种存在说越过道德底线等等这样的问题，还是其实这都是大家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当然会有部分的媒体他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可能是违反道德底线，毫无底线的一些做法，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媒体应该还是有这样的职业道德的，因为现在的一些娱乐记者应该都是跟姚贝娜这个年龄是相仿的，所以他们也应该比较能够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年轻女子英年早逝，所以呢我觉得大多数的媒体在对待这件事情上还是感觉比较无辜，因为会受到很多的粉丝包括读者的或者网友的一些抨击，其实这还是无辜的，因为你说这种就是媒体记者在门外等着姚贝娜死，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媒体它就是传播一个真实时效性的新闻，那这样一个新闻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报道流程，所以没有任何这样等死的一个等于说是大家的心理在根本就没有的，只是大家想正常做好工作而已，让更多粉丝跟网友早一点知道这样就是无奈跟可惜的消息而已。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在姚贝娜去世之后，姚贝娜的这个事儿被跟张万年联系在一起了，有很多人在说为什么大家只关心对娱乐的明星，不关心之前国家的功臣等等，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码事，因为姚贝娜她针对的粉丝群体，包括她这样的新闻的阅读者，都是年轻人，可能是70后、80后、90后这一层级的人。那我们玩微信、玩微博，主要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玩，所以我们觉得微博姚贝娜过世的消息上了热搜榜，而不是张万年，因为张万年他这样的将军，他针对的一些读者群可能是40岁到60岁之间，那他们可能会收看新闻，或者说是看报纸，但是他们未必会去刷微博、玩微信，所以我们好像觉得姚贝娜的事情被刷屏了，而不是张万年。那或许张万年他关注的人群是在40到60岁这样的年龄段，他们不见得会去用网络，所以这个阅读量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好，这其实最后呢点出了一个舆论传播的规律的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些它就可以在微信里面被传开、被刷屏。我觉得这次你发现有的记者他是打破了所谓的行业的规矩，像南都的那位记者，一般你行内如果你都是做采访的话，你一般不会说我就点名批评某一个同行，说他怎么怎么着，但这次他似乎完全不用顾及这种所谓的潜规矩吧。大家也会被这种比较情绪化的标题所煽动，所以这也是引发我们下一个好奇，为什么说这样的事件在舆论场上会这么容易发酵，因为你实际上把它跟公众利益来进行一个比较的话，你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所在，但是大家都喜欢去谈论谈论，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接着呢来请安安老师，他是我们 U-Radio 的一位心理节目的特约主持人，是一位心理学家，来听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读解读。 最近还有一个国内非常热的事件，就是有一个歌手叫做姚贝娜，然后呢他在去世之后，基本上媒体内部产生了一种争论，就是某些记者是不是存在职业道德的丧失。您是怎么看待姚贝娜这个事件在整个舆论场上的发酵的？ 我想其实大众都是喜欢一种猎奇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是人的大脑对于新奇的事物就是会有种趋向，他想要去找寻，想要去看，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来讲够刺激，这个是人的本能。如果我们在心理学上面，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来看的话，这个人有所谓的这个本我，就是我们内在最原始的那一种欲望跟需求，其实我们是喜欢看这些的。但是人类有另外一块叫做超我的东西，这个超我就指的是我们道德观，然后这个社会价值观所赋予的那个我的存在，那个是高高在上的，那个是所谓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子的事件上，这两个东西在不停的打架，在冲突。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消费者怎么自觉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哇好新奇，我喜欢看，但是我又发现我的超我告诉我这样是不道的，不对，所以我必须出来讲一些话说这样不对，然后我就把过错完全的推到记者身上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在推卸责任，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为自己的心理状态或生命来负完全的责任。那至于说记者因为利益然后在里面形成的这一些所谓真的看起来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些事情，我想这个应该跟整个国家就是因为你看到在香港也好，在台湾也好，慢慢的都变成像欧美那种八卦小报，很多很多操作一些不道德的事情，那看起来现在内地也慢慢走向这个趋向了。所以我觉得因为人类本身他的那个骨子里面就是很容易是被整个社会氛围所影响的。如果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一个以金钱利益为导向，然后配合人类的本能，就是越猎奇的东西人看得越高兴，然后它的销量就越好，如果整个社会氛围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会一定会越走越偏。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从两个部分下手，就是说当然就是一部分是比较法律的层面，就是有没有法律对于记者能够报道的一些事情是必须做强力的限制的。就像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面，我们看到孩子有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到一些规则跟一些处罚，这个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 为了满足人类的本能需求，然后这整个社会的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人不自觉的话，你可以看到大家只是把责任互相推诿而已，不停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的时候，那就会很偏颇。所以一个社会怎么样的去提倡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好，听完安安老师的点评，我觉得有一点理想化，就是你如果跟每个人谈道德，这个事情是很不靠谱的，因为大家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你发现但凡是谈到新闻伦理道德的事情，就会有一种标准非常模糊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呢，通过这些事件哈，大家能够测试出公众的底线在哪儿。我相信精明的媒体他不会每一次他都想要去触犯这个公众的底线，如果一旦是突破底线的话，因为你是无法估计它对于这家媒体它到底是一个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可能短时间你的微信的文章的阅读量一下就突破多少万了，可是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不知道公众或者说刚才春雨讲的消费者，他对于你整个的媒体的形象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些打折扣的负面的影响，这个也不好说。那其实接下来我就觉得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恐怕还是庞麦郎这样一篇文章，因为我怎么样都觉得姚贝娜这个事件它是非常特殊的一类，就是说它的这个标准虽然也是像庞麦郎那个它也是模糊的，但是相对来说姚贝娜这个事件就是要清楚一些，因为你发现大家对于死者尊重，这个是公认的一个共识，这个没得说。但是反倒是对于庞麦郎，你看就发现是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评论，有人说他确实让我不适，可是他揭示了我一个闯入者的这么一个身份，是颠覆了我对于一些既定人物的一个想象。我觉得这个记者他的采访的功力非常的扎实，很有灵性，你看他对于细节的描写是有他的一种独到的把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批评他说你没有对这种弱者的一种 同情心， 因为你报道这种人物的话，你如果报道强权者就算了，他怎么说他就算是一个草根阶级，你应该表现出对他的一种悲悯，而且你应该把他的这个落脚点是落在时代的背景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之下，就显不出你这篇文章的格局感。我为什么说这篇文章似乎我们讨论它的价值更大，因为你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你都会有一种代入感和关联性，你会觉得好像这样的人物或者这样性格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它是比比皆是的，这似乎就给你因为一个的画面的这么一个打开，它会带给你更多的疑问和好奇，你会觉得似乎这个问题我们更加有必要再去深挖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再来细致讨论讨论关于人物杂志报道的庞麦郎的文章。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看到《人物》杂志的这篇关于庞麦郎的特稿，我阅读的这个体验，我也觉得非常的矛盾。你看完之后呢，我也跟春雨似的，就是有一种不适感，说怎么是这样？ 对。 但你想想，觉得他好像就是该这样，就是他似乎就是描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不体面的和不入流的一个农民的形象，就尽管他是所谓的明星红人了吧，可是你发现他的这个性格，他的思考的方式和他处事的方式，他就是这样，你还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话语权，你也似乎不是非常的清醒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又同时又觉得好像庞麦郎挺可怜的，因为他自己你看他呈现一种完全放松的这种采访状态，你如果说对于媒体人来说，对于我们要采访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采访状态，可是呢他遇到的对手是一个太有野心的记者了，你不知道他是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可能就是我要来做一个颠覆性的报道，就把这些我本来可能跟熟人说的这些话，我一股脑的全告诉你听。我也不知道记者，尤其是这种杂志记者，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包装裁剪呈现出来，我也没有办法预计说他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你看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公关在他的身边，可能这些明星你如果看过人物以前的报道的话，包括李云迪什么的，他作为一期封面也是引起很大的风波，有些写的似乎跟这个采访对象本身预期不符合的话，他们会在后面挑很多的事儿，很多很多的这个麻烦。但是你看那庞麦郎，他就似乎就是敞开了胸膛，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暴露给你看了。但是这种暴露哈，有人觉得就是猎奇，满足了我的窥私欲，可是有人会觉得我似乎不需要了解这些。但是我回过头我又觉得好像你让我了解这些，让我再思考一层是好的，至少我觉得这篇文章你可以看到下一步，如果还有人想要再去深挖的话，可能接下来你会再去采访他的家人，或者他虽然说没有朋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性格，他生活的那个环境，他的整个的周遭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导致他有这样的性格出现，那再把他的这些网络红人就一溜的那些人都是一个怎么样发展轨迹，你找一个资深的医院人给他梳理梳理，整个格局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然后让我们去想，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存在着，尽管他是所谓的明星。 对，其实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儿就是真实，就跟你的感受一样，就是你会觉得你 太真实了， 对你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描写的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他的整个形象完全丰满的立在了你的眼前，但是你看其他的报道，其实也有相关于庞麦郎的报道，但是你会发现虽然他的这个用词可能更温和， 不温不火， 对，但是包括他们其实也是带有一些情绪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的直接和了当的就把这么多的细节就描述出来。但是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首先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么一个真实的人？其实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知道，可能他就是这样的生活的。包括如果你 接触，我不知道，如果你不告诉我他是生活在上海旅馆里面，也不会开热水，每次要喊服务员， 但是 然后上网上，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说是一个农民工兄弟，那你可能他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钱去消费。 可是大部分人不觉得他是农民工，会觉得他是个网络红人，他一定很有钱。你看那首歌给他带来那么大的名声，谁都想不到哦，原来他 是 名声之外他逃跑 了。但是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首歌的他所代表的这种这种阶级就应该是一个草根明星的阶级，或者说 他是草根， 对，是的，他是草根，但是 我想不到这种草根明星他这样的生活状态。 但是你看到很多之前的草根明星，他们爆红之后，可能他们会受到很好的这么一种包装。但是庞麦郎，因为他自己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别人都在害他嘛。这也是这个南都人物周刊里的这也是人物周刊里他暴露出来的一点。所以就会有，我看到最近有一个网络上的报告，就说庞麦郎其实是有人格障碍或者说精神障碍的。但是 是吗？我觉得这种他只凭一篇报告就对你人家有精神障碍， 所以其实我有就这个问题跟安安老师聊，安安老师就说其实他们这种判断仅仅是凭报告，这是完全一个二手的资料。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心理学家或者说精神科的医生，你都不可能是凭借别人的报道这种二手资料来给一个人下一个诊断，所以他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包括对于庞麦郎到底他是不是一种说在忽然爆红之后从一个草根成长成为一个明星，他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不适应才导致他有这种心理上的现象，他说有可能，但是他也没有办法下结论，因为他是要对自己说的话，作为医生他是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我们来听听安老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给人的刺激感很强，因为他很怪，他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风格都不一样。人的大脑是会追求一种跟以前刺激不同的刺激，人的大脑会觉得很新奇，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他用很多重复性的歌词，比如说摩擦摩擦这样子，这种重复性的歌词就形成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刺激，然后在我们的记忆模组里面形成一个组块，它是很容易被传播，很容易在我们的脑中一直被附送的，所以它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强的刺激，也是一个很长的刺激，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快变成所谓的神曲。那说为什么他的歌可以所谓爆红，说我觉得很多是商业炒作。这个商业炒作你背后去影响到的这个，就是他可能这些采访都已经是先计算过的，就是背后的公司他已经先计算过，一开始庞麦郎是以一个大家吹捧的面貌去出现， 接下来是以一个弱者的面貌去出现，接下来大家就会对于这两集会有一个讨论，所以这个可能都已经计算过的。所以你说这个记者是不是误导他，也许是误导他，也许这个记者也是因为背后商业炒作的人去规划的路线而这么走的，所以都是一步棋子，我自己看是这样的。 嗯，所以在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庞麦郎说他接受这个记者的采访，很多话不是他说的，但是这个记者就说他有录音，他有录音作为证据。 嗯嗯， 所以在这儿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到底这个录音里面都说了什么。既然有706分钟，他的采访时间那么短，所以也会有内部的媒体的人士就在说这个记者的706分钟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连跟他打电话唱歌聊天包括他上厕所他都一直在录音，而且事先没有征得庞麦郎的同意，所以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记者的，尤其是娱乐记者的这么一个从业道德。 他不是所谓的娱乐记者，人物杂志的他报道的方方面面的题材都有，但他绝对不能用娱乐记者这样一个标签来定义他，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杂志他标榜的一个口号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他似乎是要想要提供一种颠覆性的这么很有野心的一个杂志。我记得在一年前还是多久之前，他们报道那个袁立汉，也是袁立汉女士，当时是兰考的那个大火，就收养儿童的，大家所有的媒体上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但是经过她的一番报道之后，你发现大家对她的印象又给颠覆了，就说这是一个也是精于算计的这么一个农民的富人的形象，因为她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她必须做出那样的一个选择，而且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完全是出于爱心来进行这么一个收养的活动。所以呢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你是需要考证，就刚像春雨讲的问题就在于我录个几百分钟我是在什么环境下录得的，有没有经过对方的这个同意，就是你作为一个记者在这样一个案例当中，明显记者我是处于强势的，就是说我一时刻在录音，而且最后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也不用给你去看过我最后要报道什么。根据现在行家的他们在讨论说，如果做这种人物报道的记者一般就是不会给你看过，那如果给你看过有的我可能不爽了，我让你删掉，那删掉之后可能就违背我采访者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这么一个本意。所以说你在对于一个强者的进行强势的一方进行报道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最大限度的去宽容对方，或者是尊重对方的一个隐私，而不仅仅说我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会引发多大的一个反响和社会的效应。所以你也不知道这个人物他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去进行这么一个报道，因为你从他这一期整本杂志的一个篇幅上来看，你看得出来他其实并没有想在这篇文章上花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他这篇是2015年1月号的那个杂志嘛，他的封面是姜文，而且中间还有龙永图的这个访问，他在微信里面推的也比这篇庞麦郎要多，所以大家没有想到，哎，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的这个关注点全部在庞麦郎上面。所以可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写者无心，但是读者是有意的，你会发现哎，这同时也在试探公众的另外一块，可能是也不能说是伤动的记，就是说他是让人最有代入感的一群。好，我们再来听听娱乐记者在是怎么样分析这个事件的，尤其是说庞麦郎他整个的这个火的这个轨迹也是非常有中国特色。 关于庞麦郎的包装，他其实是一个网络歌手来的，然后呢他的包装也不算特别的成功，而且有很多负面的形象。那他为什么还这么火，是因为背后的行销太厉害，还是真的有消费市场？ 就是正常的话包括选秀歌手网络歌手他们是一类草根明星，他们是真的会有自己的，包括音乐作品也好，或者说是他自己写的作品也好，他是靠这个作品走红，但当然这个作品是很符合流行音乐的发展趋势的，是一个至少是音乐上有才华的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他们是主要靠歌红。但是呢庞麦郎这种，包括杨丽娟啊芙蓉姐姐这种，当然庞麦郎他还有自己的音乐作品，但是他这个作品本身肯定是不成熟的，因为有很多圈内的朋友也说他的这首我的滑板鞋这个音乐当时在录的时候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可用的声音，是靠制作人员后期拼接而成的，所以他在音乐上其实是没有才华的，就是一个普通人。那我觉得他的红有几点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神丑这样的怪圈，就包括之前的杨丽娟啊芙蓉姐姐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一种异类， 然后很多人他就觉得这种很反常的东西反而能满足大众的一种猎奇心理。我觉得这种娱乐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氛围是主要的原因，就是靠猎奇异类这种耍猴这种性质红的这种。然后其次呢，就是因为我也了解到虾米音乐呢替他做了一个 MV， 然后虾米音乐本身在国内的市场就还算不错，所以他这样做了一个 MV， 包括他的名字又是起了一个叫约瑟汉庞麦郎这样一个比较怪异的名字，就很多人就会产生好奇去看，然后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吧。包括还有其他的话，就是现在可能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反而容易呛红，然后小撮人的这样的狂欢呢就会让大多数人就是产生一些不解甚至是嘲笑，这样的冲突呢反而就可以让这个话题比较的持久比较的火爆。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些原因。 那其实像在之前人物写惊慌的庞麦郎一文的时候，可以说是里边有很多负面的这么一个描写，但是通常好像大家在娱乐圈内跟采访对象都会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那像人物之所以敢这样写庞麦郎，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判定就是庞麦郎注定仅仅是昙花一现，不会红得那么持久，或者说将来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他们才敢这样写？ 我觉得这个呢我们本身因为并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不能很判定为什么这样，但是我觉得有几点可能。一个呢，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其他杂志采访庞麦郎的一些消息，他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跟他的这个走红的之路有点像，他本身是个矛盾的人，有可能他呢在两个媒体中间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很有可能的。他有可能在这个人物周刊面前表现的是这个样子，比较真实或者比较什么都敢说，而在凤凰周刊那边他有表现的可能就比较更像一个明星或者一个娱乐圈的人，可他可能不会完全的把自己暴露给你们。所以这样呢，我觉得两种媒体他的采访写出来的稿子可能都是真实的，只是可能是被有心之士，我不能说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经纪公司所利用，就是引蛇入套，然后再这样反戈一击，然后利用这种媒体间的报道的冲突来炒作自己，也是有可能的。 好，其实我听完这位娱记的分享和讲述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在做这种报道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做一种东西的挣扎，就是你怎么样去处理意义和意思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发现现在公众他更多的，我只要讲求有意思，有意思我就会看，但是呢你说要意义，很多时候呢是你本身行家的人他在追求的东西，或者说大家有一部分的公众是不满足于对这种意思的追求，会觉得你到底是，我就开始有意思到颠覆到我，让我怀疑到你的动机。但是呢我话又说回来，我说这篇稿子它还是开了一个头，就说你这是一类人，就是说如果你把他的格局感提高到说，我除了关注这个庞麦郎之外，我还有其他的网络红人，他们现在的命运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就是昙花一现了，过了5年过了10年之后他们现在在干着什么，而且当年的红的轨迹跟现在的红的轨迹又是怎么样的。我甚至还想到可以做一些比较嘛，比如说像什么凤凰传奇之类的，它也是一个很非常分裂的这么一个组合，在某一些人群当中它的号召力极强，但是另外一群人当中它就是他们不断被嘲笑的这么一个对象。就是为什么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似乎有些气质方面它是相同的这么一些对象，你会看到他们的路线是这么的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你还可以跟国外的一些是不是也是有些神丑方面的进行一些比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也挺佩服人物杂志，他们有的时候就关注那种新闻对象和他们对于新闻对象那种采访的这种锲而不舍的所谓的这种专业的精神，但是呈现出来的样貌我觉得不仅仅是现在这个样子，似乎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还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对，你说到意思和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个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意义，更有社会意义。就像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说庞麦郎这么火，有人说之所以有人捧他是因为要么品味太高要么品味太差，品味太高是你能通过庞麦郎看到很多后现代主义或者说荒诞的这么一个影子，品味太差就是可能真的你的品味和庞麦郎一样。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庞麦郎的那一面，庞麦郎作为一个草根阶层，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不管是后期的包装也好，他能 能做到今天，做到一夜爆红，其实是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渴望。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之所以他红了之后被大家去追捧或者说捧杀，很多时候是因为社会的机制不完善。我记得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社区的这种机构和学校来帮助一个有梦想的人来真的去学习这些技能，而庞麦郎呢，他只能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做自己的梦，然后结果他是恰恰遇到了这个机遇才火了，但是现在大家又要捧杀他。 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他的火和他最后的命运甚至变成了一个笑话哈。好，那现在呢，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我相信是仅仅开始，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有必要对他进行这深入的讨论和关注。那今天的三句话新闻内容就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